好，嗱，第二节啦， 系， 咁咧，我哋咧要讲下土耳其喎， 系， 咁就因为咩咧，就事关咧土耳其咧，就佢近排咧，佢就 turn down 咗美国， 系， 咁咧就即系个意思系咩咧，就系佢 turn down 咗美国咧，就话我哋嚟紧咧就唔会入外国者嘅， 系， 咁咧就即系可能佢当然佢觉得外国者咧就嗰、那个无论个防空嗰个距离啦。个应变咧同埋效率咧，似乎咧近呢几年咧都麻麻地。 系 咁，所以咧佢就可能觉得咧就土即系俄罗斯嗰边嘅 S 400咧就个功效咧睇落咧就好似好劲，都 spec 好劲啊，因为 系 咁当然啦，你话 S 400有冇截过嘢咧？暂时就好似唔觉啦。 系 咁啊，佢倾向都系想买 S 400嘅。 系 好啦，咁第一咧，彭斯咧系咪都会警告佢啦？ 系 即系如果你真系有咧，你就唔好旨意就入到 F 35噶啦。咁同埋咧制裁系会有嘅。 系。 咁所以咧，你就要即系自己谂清楚啦。即系你真系买咗400个，即系你知依家美国咧就凡车买俄罗斯武器，佢都制裁噶啦。 系。 咁你仲要何况北约自己有系咪先？咁啊个样啊好样衰下噶嘛。 咁佢都迟早俾人赶出北约噶啦， 系嘛？因为 Alex 话斋系咪依家嚟紧有个更好嘅可以加入啊？ 更好嘅对付呢个俄罗斯嘅更好嘅乌克兰啦、 啊。因为佢更加心脏地带啊， 更加接近啊嘛。 直头喺佢心脏插一刀啊。 系啦。 系啦，咁当然啦，乌克兰最惨地方就系咧，因为佢乌东俾人攞咗啦。咁佢有啲咧，其实咧嗰啲武器制造厂咧，而家咧开唔到工啊。咁啊变咗咧，就佢以前嗰、那个即系嗰个兵工厂嗰个概念咧，系会弱咗。 简单嚟讲，乌克兰分三橛啦， 系 东面啦、西面同中间啦。 系 咁中间已经俾个切尔诺贝核电厂咧就污染咗啦。 系， 所以整翻东同埋西，但系西咧就比较落后啲，因为。就是、东面咧就近俄罗斯咧，即系近苏联咧，所以咧就啲工厂就集中啲。 系，即系好似深圳就近香港，珠海就近澳门嘅道理。 系 啦，咁啊都有呢啲影响嘅。 系， 咁咧，但系当然啦，个重点我哋今日就唔系讲呢度啊。个重点嚟讲咧，原来嚟紧咧土耳其咧，佢有一架船落水喎。 系， 啊，真系大家唔讲唔知啊！呢架船落水咧系有一个好划时代意义嘅。咁咧就呢架船咧吓，即系佢有一个名嘅，叫做 Anadolu。 系 啦，咁当然即系英文名咧，中文我唔知叫乜啦，因为暂时都冇坊间咧会译嘅。咁大概两年之内咧，就会喺土耳其嘅海军咧就入役噶啦。 系， 即系就嚟紧会接收呢架船。咁入役可能都要多三年四年啦吓。 系， 咁啊再做一啲嘅作战测试咁样。 系， 咁呢架船咧应该系土耳其咧吨位最大。 系， 同埋应该系威力最强。 系， 咁呢架嘢咧真系唔讲唔知啊！大家原来呢架咧系两栖舰啊。 哦， 咁两栖舰咧，大家印象中咧就我哋讲过好多啦。但呢架咧系西班牙嗰个卡洛斯一世。 哦， 咁卡洛斯一世嗰架舰啊，系啊，咁个卡洛斯一世嗰架舰咧就即系咩？我哋咧上几集讲咧，澳洲依家咪个两栖攻击舰。 系， 阿德莱德。 系， 同埋呢个嘅坎培拉。 系坎培拉级。 系啦，咁坎培拉级嗰两架咯。 系， 吓，其实就好接近嘅。咁当然你话入面啲 spec 细心啲咧，应该都有啲唔同嘅。咁但系咧，你预啦，就呢架咧就27,000吨， 哇，好大只噶咯！ 以大只嚟讲咧，应该系好大只噶啦，即系谂下土耳其呢个国家， 你大过日本嗰架咯， 大过大过噶，系啊，几大只噶呢架？咁而上面咧，当然咧，大家都估到可以制咩啦？ 系， 梗系制嘅 F-35B 啦， 理论上可以啊， 系啊，理论上系可以噶。咁咧，佢哋咧 suppose 佢哋咧就可以制好多 F-35B 啦。咁你如果唔制20多架啦， 系， 即系又唔系好多咧，20多架。咁啊，但系都够抽啦，因为你附近有啲咩国家咧？即嗰啲咩保加利亚、 嗰啲 希腊啊，系嘛？我谂你附近地区最强嘅国家就 系 以色列， 系以色列啦、 啊。但以色列同土耳其就好似都相安无事嘅， 冇乜两句嘅都。 即大家就唔系 friend， 唔系 friend。 不过又冇乜嘢，因为首先土耳其唔系嗰啲咩原教旨国家啦， 唔系 就唔系嗰啲伊朗啊， 比较开放啲嘅 嗰啲咯吓。同埋佢哋以前个立国嗰个将军咧，就话到明系唔可以用宗教 政教分离， 分离 系啦， 就讲到明系唔可以用宗教嚟入法律嘅， 系啊系。 所以佢哋系嗰个法律系冇系世俗化嘅， 系 就。冇入到佢哋嘅宗教 原则入去，土耳其可以饮酒嘅， 系嘛？ 喺特定嘅地方系可以饮酒嘅， 系即系先进啲啊！听落去系啦，冇咁原教主义啊！ 系 哇，咁另外咧就讲翻咧呢架船咧入咗之后咧，理论上个战力咧就会强好多啦。 系 因为如果又俾你入到 F-35B 啦，个原因系因为咧土耳其咧 suppose 佢系属于呢个开发 F-35 啊 嘅成员国啊， 系啊，即系成员国咁啊，成员国咧理论上就应该优先处理啦。 系 咁佢咧其实就订咗 A 嘅。 系， 咁但系咧，依家问题嚟啦，连 A 都未交到货啦，系嘛？咁啊，何况 B 扣关啦，俾人 系啊，随时扣啊。咁依家咧就究竟 B 得唔得咧？咁我哋就要拭目以待嘅。咁咧就因为 不大啊， 可能性要倾咯。即系其实我同 Alex 都谂，其实你土耳其有冇一个 ground 咧？系点解要咁需要 S 400咧？ 系， 即系其实佢要 S 400嘅原因系乜嘢咧？ 其实都冇乜敌人啦、 啊。因为首先我哋讲附近天然敌人咧。嗱，我觉得佢最大敌人咧系俄罗斯啊， 系， 即系俄罗斯咧，理论上如果侵略土耳其咧，就应该系最大噶。 自古以来都系噶啦，呢、這个克里米亚战争啊， 系啊， 都系因为沙皇想攞呢、這个 住中东啊， 住中东系啦， 土耳其跳板系咪？ 系啦， 咁所以咧就我觉得土耳其最大敌人首先俄罗斯， 系， 咁咧就但系你即系同呢个轴心去打嘅话咧，嗱肩打就冇得打嘅， 系， 但系咧土耳其咧空军实力都唔差噶，因为佢啲 F-16 啊机队啊成个都多噶， 系， 即系北约嚟讲个排名咧就应该仅次于咧英国、法国同德国嘅啫，咁所以都唔差嘅， 咪国家多人又大嘛， 系啊，咁啊另外佢又一个中转国家啦， 系， 又一个文化城市啦， 啱啱亚洲同美诶英亚洲同欧洲中间 啊嘛，咁佢哋嘅伊斯坦堡机场都系世界十大，即 系 好大嘅，系，啱啱翻新咗。咁所以呢就佢嘅运客量都大嘅。咁所以呢就土耳其有个优势啦。咁你话如果佢我但俄罗斯近排同佢结盟，因为你仲要同佢买S-400添。 係 啊。你之前仲要激落人哋搜嘟嘟嗰啲机。 哦、 人哋都仲未同你计仲继续做 friend。咁所以你咁样土耳其有啲办法嘅。 係。 好啦，咁另外以色列如果都唔系想搞，因为以色列会觉得我相安无事就算啦，我又唔系想搞人嘅。係。好啦，你剩低啲中东国家，佢同沙特阿拉伯嘅关系又冇乜特别啦。伊朗又唔会搞佢嘅。 系， 好啦，咁如果你计翻咧，附近希腊又唔够佢打嘅，亦真系打， 系， 虽然就唔会啊嘛， 虽然唔会系， 大家都未识装备， 佢都系呢个塞浦路斯死过嘅啫， 但我觉得都唔会啦，呢个年代都系嘛，咁所以咧，你如果你计翻，其实土耳其真正嘅敌人就系库尔德族人啦， 系， 但库尔德族系陆军嚟噶嘛， 系咯， 佢哋冇空军噶嘛， 系啊， 咁所以又唔使惊呢啲嘢啦。咁所以你问我咧，我觉得 S 4 0 0其实咧就应该系咧咩咧，佢想买 S 4 0 0翻嚟抄，就类似大陆咁，就抄个红旗出嚟。就整个系统之后咧，就出去卖。大家知咧，土耳其呢个国家咧就好有野心嘅。佢咧国防部咧嗰边咧，佢买啲嘢翻嚟咧，就唔系净系好似印度咁斋买嘅。佢真系想做嘅。就做出嚟，而家仲要卖。 就而家咪整部 TFX 啊嘛，五代机场啊。 系啊，佢想做部五代机啦。咁啊，应该同 BAE 牵头啦。另外咧，佢有一部咧直升机啊，武装直升机啊，又系 BAE 牵头嘅。呢架嘢咧就成日喺军火市场都赢大陆嘅。 咦，咁即系英国佬两边领喎，原来。 因为土耳其同英国个关系嗰度好深， 系咯。 咁所以咧就你问咧，我觉得今次咧 S 4 0 0佢系咪又想舐咧？可能系。咁但系当然啦，依家咧首当其冲就究竟 F-35B 可唔可以入到去咧？咁啊令到佢装备啲架船， 可能性不大啊。 暂时唔知道，但系最紧要佢同华府个关系点样咯？系咪？ 系。 即系要倾 啊！换一下个总统会唔会好啲啦？ 换一下个总统， 或者你美国换一下个总统会唔会好啲啦？ 系 有啲好难讲嘅。 系，所以咧变咗咧，依家咧都未知啊，即系土耳其呢边。咁但系如果佢装到咧，其实劲噶。 系， 即系谂下，如果佢装到，即系你哪怕你唔好话 F-35B 啦，哇！如果 AV-8B 都不差啦。 哦，系啊， 系咪？咁啊，或者我哋讲啲战斗直升机啦。 系。 都相当 OK， 所以咧，其实咧，土耳其会唔会成为咗咧地中海啊？尤其是普斯普鲁斯个海峡嗰个霸主咧，都有机会。即系你俄罗斯出一出海都要惊一惊你啦。而家咁嘢系咪？ 系 好啦，咁咧，另外咧，我哋咧就要讲下就呢个嘅日本啊。 系 咁咧，日本咧就佢决定咗咧嚟紧咧就要开呢一个新嘅战机啊。 系 系啦，咁喺佢哋嘅中期防卫计划入面啊，就讲到嘅。咁呢架嘢咧就应该计深神战机，咁以前佢哋嘅深神战机咧叫 X2 啊，咁大家知 X 嘅意思就解释啊 ，experience 啊 experiment 啦，咁 X2 咧就系我哋之前讲嘅深神战机，咁呢、个战机咧就开发，但系后来咧就旧年就 abort 咗啦，就话唔做啦咁讲，咁当然大家明白唔做嘅原因咧，其中一个咧就系咩咧，就系佢系应该系揾到啲新嘢，新方向，咁咧就决定呢个旧呢个就终止佢算啦， 系因为佢直接买到大批 F-35噶嘛。 一来啦，二来咧，我觉得佢暗压低一个 agenda 嘅，就佢哋近排咧，因为之前咪 IHI 咧谷咗个新引擎啦，咁嗰个新引擎咧就应该系想用个新引擎咧去叫搞到个新 project， 就做嗰、那个，咁咧依家咧佢哋意外宣布咗咧就话要开发一个叫做 F3 啦，咁大家知佢哋有个 F2 啦，咁啊啱啱先测试系嘛 ，FT 啊 F2 啱啱跌到架落海啦，咁 F2 系咩咧？就系、一个 F16 嘅自外改进版兼组装版啦， 系大架啲嘅， 大架少少啦， 先进少少嘅， 系 啦，咁咧就有啲分析人士咧就觉得，即系日本点解要做呢个 F3 就因为原因系因为大陆啊， 系， 因为大陆依家做咗歼20嘛， 系， 咁你点你都要整翻架隐形战机啦， 系， 咁所以咧就话有个 F3。咁咧，佢讲到而家呢个 F3 咧，其实咧属于一个现代化嘅战机嚟嘅。咁佢哋咧就想喺入面开发啦吓，即系咧，首先佢第一个取代咧就系取代咗30做嘅 F2。系啦，咁 F2 大家知佢本身个样系 F16，Alex讲咗啦。系咪？咁依家咧 F3 咧会装咩咧？会装个 ISA 雷达话。 咁所以大家就会諗啦，其实呢有网友话中国同俄罗斯嘅埃塞雷达同日本嘅埃塞雷达同美国嘅埃塞雷达同埋欧洲嘅埃塞雷达系咪一样㗎其实。咁我諗呢个呢就同大家讲啲咩 4G 喺边度出嗰啲呀 ,5G 边度出个技术，我諗就差唔多。即係你发展到嗰个大家都叫 5G。但其实嗰个斤两几多呢就真係好难讲，加加啲有啲唔同。 睇个配套同埋整合多。 系啦，咁咧当然咧，相对嚟讲咧，佢个 ISA 雷达啦，即系我哋要睇嘅就第一就系嗰个功率啦，系啦，即系另外咧就要睇佢本身嗰、那个cool down 啦，即系嗰个冷却嗰个位置做得好唔好啦。咁大家对日本嗰个电子嗰个信心就应该会大啲嘅。另外咧就佢有啲复合材料啦，咁 F3 咧做完之后咧就即系对嗰个咧 RCS 个情况咧会好啲嘅。咁另外咧就佢哋话咧佢哋嗰个机翼面积啊。扩大个有效负载咧，就应该系再同嗰个速度啊作战会有关系啦。另外就会带多啲反舰导弹啦。 系， 咁大家明噶啦，反舰导弹打咩啦？打辽宁号啦，打002咧，打003啦， 系， 打055啦， 系， 打052嗰啲啦。 系， 咁所以咧，其实个设计上嚟讲咧，佢依家系攻击式武器噶。大家真系注意，日本咧系唔会再咧设计啲武器咧，净系对空嘅。 系， 而家全部系对陆。对海全部都会做， 即系全部得 系啦。咁咧已经系解禁，即系咧美国嗰边会帮佢噶啦。咁所以咧就唔需要咧担心佢哋系会唔会违反呢啲嘢，违反嗰样咧就应该唔会。另外咧，佢哋系做双引擎嘅， 系 咁啊。双引擎嘅好处咧就首先第一就是死一个做一个啦， 系 第二个咧就系可以做长程啦。嗱又系啦，点解佢做长程咧？因为佢有机会打入中国大陆啊。 系 就我觉得咧，佢已经系讲紧一个战略，系我直接威胁你守到北京。 系 一有咩事咧，我直接炸你北京。 系 仲要隐形。 系 咁我炸你北京，我咪仲快过美国派紧 B 二个啊？ 系 咁所以咧，其实日本同美国嚟紧关系，如果美国我俾你架 F 三咧，其实代表美国暗哑地俾嚟紧嘅日本直剑指大陆。 系 有啲咩事嘅时候，可能日本帮我做杀手，就唔使我出手啦。咁我同中国关系唔咁差嘛？ 系 咁啊，日本你咩飞咯？有啲咩事我养你啦。 OK， 养多次啦，你又 即系嗰啲啊。咁所以咧，你个战术弹性咧又会大啲啦。 系 咁所以咧，就呢个 F 三咧，就嗰、那个其实我觉得 F 三其实最主要咧最难嗰样嘢系发动机，即系个发动机其实佢应该系佢自己 IHI 咧用翻佢之前嗰、那个，定系应该系美国俾佢咧？ 其实都系应该都系 GE 技术嚟嘅，我估计系卖俾佢又自己生产啦。 卖俾自己生产 系 嘛？咁咧就希望就佢嗰个技术系来自美国，咁啊会稳阵啲啦。 系啊， 啊咁咧就佢如果佢做嘅话咧，就应该系个推力有翻上下啦。 系 系啦，咁咧就 我估同 F/A-10 差唔多啦，都系 F/A-10 系嘛？ 差唔多系啊。 系咁，其实但系如果你话严格嚟讲，又唔系好算五代战机嗰个框架啦，即系嗰个推力啦。咁啊，你话可唔可以做到超音速巡航？未必得。 超巡航， 我谂未必得。即系嗱，你要起码都要飞到1.6。1.6 音倍音速，咁持续20至30分钟，其实唔容易嘅。但系日本嘅好处就 系 佢个 material science 好啊，即系个材料科学做得好。希望就呢 part 会做得好少少。佢哋个内部弹仓咧，听讲会做翻咁上一大。佢哋话咧系要做到比 F-35更大。 系 啦，咁啊讲到呢个打击能力咧系相当唔错。 即系 F-22 同 F-35之间咯。 系啊，仲要咧系佢呢个咧系。单座有机会会开发做双座，但我觉得唔使嘅，其实单座得。另外佢哋有传话咧可以做咩咧，就系做无人战机，即系净系冇。咁啊开始个设计介乎六代机噶咯， 系咯， 就系有人同无人可以 switch 嘅，系啦。咁咧当然啦，相对嚟讲咧，美国肯放几多技术俾佢先至系个重点啊。因为如果我放咗咁多俾你，其实你做呢架机都唔差噶。 系啊， 其实同 F-30咪争少少嘅。 系啊， 咁究竟会唔会让日本仔让咁多咧？咁呢个咧，我哋就即系都要继续观察啦。咁讲， 好 系好呢一只嚟呢度先。